嗨翻天，耶！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热门 热门 游戏，得力。 御姐，萌萌 あの子がスケートボードキャって思って取り飛ばす雨どいスラッと滑っている闇が 北京时间晚上8:06，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那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漫游观察员兰陵，欢迎兰陵。 大家晚上好，我是漫游观察员北斗企鹅工作室声优李兰陵。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982这个频率，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同时呢，我们每期节目的视频音频回放啊，都会在直播结束后上传到漫游嗨翻天在哔哩哔哩的账号上，欢迎大家收听收看。 是的，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什么话题呢？你看转眼间我们进入到了非常寒冷的12月份。 没错， 这个2017年也要离我们悄然而去了， 进入了冬眠的日子。 对，俗话说得好嘛，这个时光荏苒，岁月如梭。 说重点。 我在想，就是能描述时间过得很快的这个成语都有哪些？ 就知道这俩： 白驹过隙。 兰陵， 白这个时光荏苒。 好，就是悄然那个。 反正过了，就是时间过得很快。 是， 对，大概这个意思。 没错，在2017年里面有很多这个优秀的动画电影，然后和我们见面了。不知道大家都看过哪几部呢？兰陵同学。 在下不才，配过几部。 没意思， 是不是喜欢挨打？这容易挨打是吧？其实大部分都看过了，无论是国内国外的，基本上上映的都会去看一下，因为毕竟是属于从业人员嘛。就是无论是喜欢的不喜欢的，或者说有自己参与的没自己参与的，抱着学习的态度都会去看一下。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做一个盘点，看得出来兰陵同学也是对自己 这个 博闻广志啊，非常自信啊，所以。不知道今天你和我们的嘉宾是不是要进行一下正面的库存量的较量？ 没错， 所以还是请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这个网易资深网易。对不起， 怎么了？ 这是广告，这不是广告。 天太冷了，是吗？天太冷了，脸冻僵了。 网易漫画资深版权经理老白，欢迎老白。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网易漫画的老白。 还有人气 coser 眼镜，欢迎眼镜。 大家好，我是其实人气也没有那么旺的 coser 眼镜。 这两位 要对自己有自信好吗？ 这两位， 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偏偏那两个字嘴瓢了，我真的不是。 我懂， 没关系，瓢了也是很正常的。 这两位已经是这个咱们的老朋友了， 对，老朋友了。 嗯， 然后两位怎么样？就是2017年看的动画电影。是不是热门知名一些的基本上都看过了？ 那必须的，只要是话题作怎么也得去看一看吧。 看过我配的吗？ 我们都看原声。 八部法只有原声。 然后是因为本来今年的动画电影的包括引进的这个片子的数量其实是应该说是我们近几年一个比较高潮了， 是的， 比较多， 比较高峰的一年。然后呢而且就是各个国家的片子进来的都比较多，美国的日本的，包括我们自己国内的原创的片子比较多。今年应该算是，对，今年应该算是丰收的一年吧，可以说。对，而且 话题作确实也比较多、嗯、我觉得一会儿咱们都可以来聊一聊。 对，所以今天看来又是一个比较大的工程，因为确实2017年动画电影感觉也有很多部啊、嗯、然后不知道这个屏幕前的大家以及收音机前的大家都看过，不要笑笑什么，谁没有过口糊的时候呢？ 憋住， 你看是吧还有兰陵同学，你要收敛一下你的笑声，你知道吗？大家都说了，兰陵你的笑声被明月爸爸传染了。 没有，明月是这么笑的，嘿嘿嘿嘿。 兰陵不是，明月是 这么笑的。 可以， 明月，明月不是嘿嘿嘿， 但是我走的比较高，我怕吓到收音机前的观众们，我就不学了 啊。好吧，因为这个明月的笑声是比较魔性哈、啊。包括大家，我看看还有说什么？你看这个，我只是口胡嘛，嗯、我只是口胡。 冬天啊，冬天比较冷了之后，脸比较僵，这嘴打不开，容易说错，也很正常。 对对对对对， 对，一会儿 大西鸡啊， 对，小体能， 大脑斧， 没翻怒， 小西鸡。 咱们接过这个话题。 对。大家看过哪些电影？非常欢迎您通过弹幕给我们发到 B 站漫游咖啡厅的直播间、嗯、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了，然后会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那现在还有 提醒大家的是的呢，我们漫游咖啡厅的 QQ 音乐群已经成立了， 哎， 群号是5675693 5675693，欢迎大家的加入哦。 嗯，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11，我们进一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侦探大叔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漫游观察员，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优李兰玲。我们今天请到的直播间嘉宾呢，是网易漫画资深版权经理老白、 嗯、 和我们的二次元文化爱好者 coser 眼镜，欢迎两位。 欢迎欢迎。我看我们这个弹幕当中明兰家的谁谁谁哈，他说小鸡居，小鸡居是哪种动物、啊、 小蜘蛛 啊， 小蜘蛛、 哦、 小鸡居， 小鸡居， 完了，看来我骨子里不是一个萌妹子， 脑 子对这个的反应力会比较慢一些。 小企鹅， 其实我们都是 好萌啊！ 待会儿给你找个全版的， 整体念一下。 毕竟是靠这个声音可爱吃饭，对不对？ 你是靠声音可爱吃饭 的。对对对，我是这个靠这个可爱而又清新脱俗的小少年出道的。 哦，那说到这儿，因为我们今天说的是动画电影嘛，然后兰陵也是2017年配了一部， 嗯， 就是话题度非常高的国产动画电影。我们不妨先从这儿说起来。 对， 这是大护法。 大护法。 然后里面配的是小江。 小江，他虽然不能说是男主角吧，但他是一个线索人物、 嗯， 就是说。可以这么说啊，这个角色就是这一个故事里边的穿针引线的这么人，他引出了很多很多的故事，包括让这个男主，让这个太子啊到这个村子里来呀，引领大护法什么什么的，他是一个属于比较重要的人物、 嗯、 对， 而且他是一个先驱式的人物，就他的 对 精神，他的这种思想会比较的 对 比较的新潮，比较的 对，他是一个属于一个叫觉醒者啦，在这个片子的世界观里， 对、 嗯， 对，老白和眼镜两个人肯定也看过大护法吧？ 对，因为说实话，因为本身关注这个、嗯、作为行业内的人士嘛， 行业内的， 我们关注这个动画电影，主要是看两个方面，哦、一个方面是有国产的动画电影啊，一个方面可能是看更多的关注于它来自于哪里，比如说。十万个冷笑话，它是来自于这个漫画改编， 嗯、 对吧、 哦？ 像这个以前的《大圣归来》，它是毫无疑问来自的是我们经典的这个 《 西游记》的这个、 嗯、 属于经典改编， 传奇 IP， 没错，是属于中国拿得出手的几个大 IP 之一。嗯，那像《大护法》呢，其实它是一部完全原创的一部 没错 动画作品、 嗯。 从这一点上，说实话，作为我们这个爱好者也好，或者说从业者也好，对这个。导演啊，包括制片啊，包括整个项目组的人 是好奇的。我们 一方面是好奇，另一方面是很尊敬的，因为说实话， 西游记谁不会看谁不会做是吧、嗯、啊，我出门可能会被大圣归来的人打。 我刚才说明确收到了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嗯、因为原创动画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做的、嗯、想做好想做出声音做出音量来，尤其是在这个口碑和票房上都拿出一定的成绩，难度会比这种改编的作品要高很多。这个我相信兰陵作为这个 比较有感触， 参与过很多这个片子的配音，他也能看到说原创作品的这个团队和改编作品的团队对于很多作品的这个处理方式都是有区别的。包括 区别 你看你这样我特别意味深长的就是想把这件事情掩盖过去、哦、那你这么一说我不得不说其实我不太知道、因为我没怎么录过 IP， 因为如果是原创的话、其实录过的话也就是译制片啊哆啦 A 梦什么的，它其实我们的工作是译制工作，其实不太知道这个他们中间的制作过程。那如果是国内的片子的话，我们一般做的那基本都是原创吧、比如说石冷啊，比如说大护法这些我们参配的基本都是原创。 为什么说大护法要非常难呢？这件事不能说大护法是难，应该说想把大护法做成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呢。因为首先它作为一个原创作品，它没有这个观众的基础。 对， 哎，作为导演也好，作为这个讲述整个故事的人也好，他首先要把一个世界观灌输给你，而不是比如说像《大圣归来》，大家都知道孙悟空嘛， 对 吧？你即使没有看，哎，你即使没有看这个片子，你不知道，哎，他的故事是什么样的。 为什么你即使没有看这个片子，指我一下什么？ 不，错觉，错觉，你是错觉， 我相信 你是错觉，你是错觉， 看过的， 肯定是看过的，我相信你是看过的。对对对， 这个人物一出场，就导演不用给他做小传了， 他是 小传刻在人心， 没错， 先入为主的，有 所有人都会知道啊，这是讲孙悟空的故事，大概会是一个英雄归，叫大圣归来嘛，肯定是一个孙悟空英雄归来的这么一 个主。觉得什么样八九不离十，性格在那处着，你不可能把 孙悟空 太变化太大。 但是像比如说像大护法啊，对，再说十万冷笑话也是今年的一个十万冷笑二，今年上映的一部这个国内的哎很好的一部这个动画电影， 对，国产动画。 十万冷笑话跟大护法的区别在哪儿呢？是因为十万冷笑话本身它作为一个很有庞大读者基础量的这么一个IP 作品， 知名 IP 漫画，知名 IP， 它是有一个读者和受众的基础的，尤其是它又有第一部电影作为这个铺垫，它也不需要给大家讲述说我们为什么叫十万冷笑话啊，我们为什么是一个搞笑动画呀，对吧？它 不 用讲这些东西，但是大护法在这方面就很难，它需要先向大家灌输说我们是一个什么样风格的东西，尤其是说实话它本身它的美术风格又是比较独特的，又不是那种特别传统， 就有点那种水墨，也不是水墨画， 不能叫水墨，就是 水彩，这应该怎么说，还让老白和演这 种， 它是有点偏于应该叫什么呢，应该叫 写意， 有点写意的，然后在传统的国画的一些这个元素基础上有一些升华的这种风格， 加了，我觉得它是那个不思凡导演加了他特别浓厚的个人风格， 没错没错没错， 对 对， 对，就是不思凡导演的作品就明显到一打眼，他有过很多短片的动画，短片的动画作品在豆瓣评分都很高， 对， 在国外也拿过奖，他作品就是一眼看上去肯定是不思凡老师做的， 就带着个人的明显的标记， 对，没错没错， 风格， 所以这个像今年这个大护法能取得这个很不错的成绩，我们也觉得说，哎，中国动画这个其实还是在一个虽然是在爬坡的阶段嘛，这个每一步都很艰难，不能说艰难，应该说每一步都很困难，因为我们要打破国外的一些记录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垄断，我们需要创出自己东西来，我们需要结合当前的这个就是观众们喜好的东西，因为观众的口味都很高嘛，这么多年的这优质动画看下来， 虽然我们大护法第一部赔了， 这个事儿这个算是这样了， 但它起码是一个开拓者，包括这个分级，就是 它 是建议13岁， 首先它的口碑很好， 对，所以 然后其次呢，我觉得它是做到了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 没错， 它坚持了自己的一些很重要的这个创作的点， 加上他们的制作公司，其实我们都很熟了，所以他又找到我们，我们的好传那个公司，其实他们现在也在砸锅卖铁做第二部， 哎，我们也是这个 我们也期待 着 未来的某一天看到大护法之第二 部 叫上， 我也关键是特别尴尬的是，我在第一部的时候已经没了。 你可能会还有第二个角色嘛， 会有新的小少年让你配的， 到时候大家一定要去贡献一张电影票。 那眼镜在看大护法包括石冷今年的国产动画电影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我其实也是跟前面说的一样，对于风格来说其实是一个挺刁钻的人，石冷他本身画风是非常合格的，因为他毕竟有这个原作基础，他 就是迎合的就是我们这样喜欢普通的日系作画风格的这样的人的品味。所以在见到大护法的时候，说实话我不是一开始就过去看的，但是我大护法都已经形成了一个 看看看哎，我不是 一个人 吗？ 对对对，小细节，小细节， 小静多温柔啊！ 大脑斧，不不，好好好，接着说。大护法本身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阶段性的这么一个成果，然后都已经成为了一件话题的时候，我就说怎么能这样的电影会那么多人去看呢？它到底有多好？ 所以就慕名去看了， 就因为出于这个原因， 出于好奇心。 说实话，它给我很大惊喜。它不像石冷，石冷我看过第一部，我知道它动画，知道它原作，我大概知道它能讲成什么样。 甚至 我没有太多的 看过以前的番剧，你就会知道大概这是一个什么样。 对，我大概知道啊，这是这个故事啊， 就 是那个故事。 出场，我们大概就知道他应该是谁了。 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那谁？ 可大护法的时候就不是。对，大护法的话 是 谁？ 大护法呢，就是 他真的是谁？那谁？ 不是，这真的。 好了，你们再说下去要会被。 气死了， 要去投诉的。 对，真气死了。但其实我要说一句啊，其实导演说过啊，我们导演聊天说，就是真的小青不是蛇妖。 他最后穿在影片最后穿上了那个。 这只是一个彩蛋，但是真的不是蛇妖，这是多少很多很多年以后的故事，是两个 心、啊、 是两个独立的这个独立的人，还像不像鲁鲁修的车夫党的意思？ 哎呀，他这一带错，我满脑子都是小青了。好，我接着说，就大护法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原创，就是大护法给我一种不是在看动画电影，而是在看电影的感觉。他铺垫的这个世界是我前所未见，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那么我就会像关注电影一样，去关注他接下来走向是什么。我会把重心更偏，从画风风格更多偏向于故事，这是他做的最成功的一点，也是他作为就是原创作品最应该做到的一点。所以他是一个。就是符合自己的定位，也是就是相当于给我们开拓了一个走故事向动画电影先河的这么一个作品。我觉得他是，如果要是说动画界是蜘蛛人，什么蜘蛛人，呸，是那花生人世界的话，那么大护法可能就是小江。 我知道了，你是不是知道第二部是黑蜘蛛？ 哎呀， 大护法是黑蜘蛛。 你这么剧透可以吗？ 差点说的， 开玩笑啦。总之就是今年这个国产动画电影还是。可圈可点， 对，因为一般来说大家会以票房论英雄嘛，说实话，你刚才包括刚才兰陵说的大护法赔钱了或者怎么样，大家会习惯的首先来以票房论英雄，但是我要说的是，其实尤其是对国产动画，在现在这个阶段，大家不要。太过于关注这个票房，当然因为我不是投资人啊，投资人肯定是人家会关注票房的，但是因为我是作为普通观众来说，大家不要太过于关注说哎这个片子赔了或者这个片子赚了，去看去支持，然后从里边挖掘说你认为的这些进步点闪光点在于哪，然后鼓励这些创作者让他们去进行这个更多更深更有深度的去创作。 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票房，而是一些先驱者和开阔者做出怎么样做出比较有国内特色的这么一种风格的动漫动画才是比较现在说是可能是比较重要 的。没错没错没错， 非常好。这个弹幕当中大家说啊，小姜没了，还有小蒜和小葱。太子 好冷啊。 东方教主说小姜没了，还有小蒜和小葱。然后明兰家的鹰鞋匠说太子浇灌小姜，石头生根发芽变成一颗小蒜。大家已经把你后续的剧情 姜是怎么变成蒜， 感觉你是离不开那个五荤这个路子。 我是离不开葱姜蒜了。 行，没事，你先淡定吧，小蒜。我们继续聊一下，就是刚才说到的是国内的几部这个比较亮眼的动画电影， 是的。 那我们知道这个日本也是每年会产出大量的动画电影，那今年的日本电影作品有没有一些可圈可点的或者比较值得一看的作品呢？ 要说的话，其实今年日本的动画电影好像票房 说着 是吗？你要比起你要笑什么？ 也比较尴尬， 你说出来吗？ 其实今年啊不算军名，军名严格来说应该是去年的东西。今年的日本电影就是比较票房都比较惨，然后口碑其实也不是那么好。 因为2016年的12月，你的名字是就是再一次刷新了大家的 对日本的期待值吧。 是， 对。 所以今年是不是有很多作品因为珠玉在前，所以导致可能大家抱有的期望很高，但是结果会有一定的心理落差。 我觉得倒也不光是这样，好的东西的话还是会那什么的。 怎么说呢？就是其实。我们有时候会开玩笑说这个电影产业也分大小年儿，就是大年会可能会有很多 作 很多佳作出来，然后小年呢可能就是像 刚才这个小敏说的， 大家都评 价、哎、 过了呢， 大家一下这个期待值提得很高了、嗯、反而会觉得说今年没有什么可看的东西。 那今年算是个小年还是大年？ 嗯，今年如果只从数量上来讲的话应该不算小年，应该还是一个比较 丰收年、 比较 中规中矩吧 ，中规中矩的一年，但是确实，说实话，没有出现一个像去年这个《你的名字》这样， 爆红的作品。 爆红的作品。 其实讲道理，好多年了就出个你的名字这样。 那倒也不是，因为，怎么说呢？从这个历史来看，尤其是如果只看日本这个电影票房的话，日本如果没记错，日本的电影历史票房前十名里边有六部是动画作品。 嗯， 就包括咱们都很熟悉的，比如说像 宫崎骏什么的、 迪士尼啊，宫崎骏啊，包括你的名字。 但是 好像现在的票房第一的记录是不是还是哈尔的移动城堡？ 是那个宫崎骏的那个千与千寻的神隐。 啊，千与千寻。 2002年 的你的名字是第二位对吗？ 如果是动画电影的话，好像你的名字就已经是第二位。 但其实在国内来讲的话，在国内掀起票房风暴的动画电影就这几年也只有这个日本的动画电影啊，也就是《君明》了。 嗯，对， 虽然别的多，但是那个时候国内可能还不怎么关注。 对，其实 也没有上这种院线。 其实就日本主要一个原因，首先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引进日本动画电影的这个开始的年限其实不是很长。 嗯， 就是刚从最近几年刚开始是同步啊，或者是说错后半年左右的时间引进这个日本的动画电影。因为以前就是有一些法律，就国内国外的一些法律会制约这个事儿。 嗯， 然后呢再加上怎么说呢，就因为日本动画电影不像迪士尼啊皮克斯啊这种的、嗯、就是好莱坞体系下的这么去能吃透大众市场， 老 是 特别商业， 哎，特别商业。对，一会儿咱们也可以聊一聊、嗯、是吧，关于这个皮克斯和迪士尼今年的这个动作。 是 所以就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说产生爆炸性效应的日本的尤其是动画电影，你看在日本本土比如说海贼王啊， 嗯、 这个哎呀，银魂啊，包括比如说今年的这个 神秘行啊、 每年的柯南呀、 啊嗯，对。 这样我们先看看弹幕当中大家提名的哪些电影 okay, 好不好？ Okay, okay. 我们的明秋说《序列之争》，这应该是刀剑神域。 刀剑神域、 嗯。然后还有这个一三名说《银魂》，就是 真人版 ，没错。然后四月一说《柯南》，就每年一部的、 啊、每年一部的 剧场版。今年是唐红的恋歌哈， 对对对。 然后一三名也说了《生之行》，《生之行》也是、啊、确实是去年在日本上的。今年被我们国内 对也是我们今年引进过来 哆啦 A 梦， 嗯，对，还有哆啦 A 梦， 还 有实极地大冒险 刚刚上映的那个神奇宝贝， 神奇宝贝 是你了，是啊，他是那个吗？ 是那个， 就 特别难念的那个神兽的名字，讲的是那个钢铁之就这一代的神兽的故事。哦，好难念他的名字。 上个月刚刚上。 其实像日本的这个年，就动画电影年番，确实每年都有，包括没有大家没提到，比如《龙珠》，对吧？ 还有蜡笔小新 ， 蜡笔小新， 对吧？ 长青树系列 都是属于长青树系列的，每年都会有，他们会固定的占据日本电影市场的一部分票房，但是确实没有像你的名字这种，就是突然一下就爆发， 就是一下爆发式的， 对，尤其是在中国市场也能收获这么高的票房，其实是非常难的这件事情。 对。 其实说到就是去年底，大家为什么去看《你的名字》，包括很多三次元的小伙伴也去看《你的名字》，我觉得也是跟你感觉好像不看就没有办法融入这个大家交流的， 形成了话题嘛， 形成了话题嘛 、嗯，就跟现在大家说吃鸡是吧？ 嗯， 你说吃鸡啊，你不会吃鸡，你可能就融不进吃鸡的人的圈子里。 所以其实就吃鸡吗？ 我们我可能主要还是肯德基吃的多。 我跟明月， 看我体型都能看出来。 我跟明月昨天两人刚刚打到第一，吃个鸡 啊，真的、啊？ 他十杀我零杀， 原来你是就那个混吃的人， 大吉大利， 后面混的。 恭喜！ 我们把这个话题转回来，说歪楼就歪楼。 是，那大家来说一下今年日本动画电影市场上给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电影好不好？现在还有上半场，还有一分多一些的时间， 啊、 提个名吧 ， 可以眼镜先聊一聊。 我对不起大家，因为我满脑子现在都是《寻梦历险记》《 寻梦环游记》 《寻梦环游记》 都说错名字了， 因为我昨天刚看， 就是 他真的太好了拍的， 就是大家好像就打招呼。看完这个电影都让哭了吗？ 对，皮克斯，我每年看完皮克斯电影之后都会陷入这种状态，你们就等一下，我慢慢给你们讲，真是的。 确实，因为就是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那个《寻梦环游记》的片主题曲《Remember Me》，就属于从电影院回来直接在 满脑子都是在想回想 的啊，云音乐上， 赶紧付费下载 Remember Me， 是 吧？对对对， 就是感觉还是观影体验挺好的， 确实是。 我这边可能今年比较关注的日本这边的动画电影主要还是那个圣之行，对，因为它其实在日本国内是属于就是有点话题影响力的这种作品， 对对对， 而且它的话题点也比较在日本国内比较有现实意义， 对，而且它的切入的这个社会的这个社会现象是一个在日本历年以来一直很受关注的这么一个现象，一会儿咱们可以简单说一下。 国内有点那个，就我也比较喜欢圣之行啊。 没了。那我 你喜欢什么？ 到 你了， 大家 到你了。这个意思就是，请我们小美大佬跟我们说一下她喜欢的动画电影。 我就是前两天在这个 B 站上看了一个叫做《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这部电影。 你品味很好哎， 是的，是的， 一个偏艺术风的一个。 就是大家不要问我讲的是什么，因为我看完之后也讲不出来他讲的是什么。总之看完之后会觉得莫名的快乐。笑什么呀？待会给大家再讲，我们一会儿回来，稍后见。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声优李兰玲。再次介绍一下呢，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网易漫画资深版权经理老白。 欢迎老白。 二次元文化爱好者 coser 眼镜。 欢迎眼镜。我发现眼镜的衣服挺好看，挺上镜的。 你这个话题讲得好快啊。 待会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在哪儿买的。所以这是为了提醒通过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如果您有条件的话，也不妨打开这个哔哩哔哩找到漫游嗨翻天的直播间，您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视频直播了，就可以看到我们眼镜非常漂亮的衣服了。 原来还有这么深层的意义在。 是的，是的。所以不要一定要小看主持人说的每一句话， 好， 都是非常有深意的。 你这个广告打的真是一点都不硬。 完全没发现是广告呢。 完全没发现。 对啊对啊，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2017年日本动画电影市场比较有话题度， 偏于平淡吧。对对对，有话题度的作品 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 对，那我们现在大家都讲讲各自提名的电影，好不好？ 对，其实《生之行》，我觉得《生之行》有点类似于日本那种常规以往的，就是那种风格，小清新文艺，然后有一些感觉好像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是其实也讲了不少事情。 你这说了跟没说一样。这只能叫做抛砖引玉。 我也觉得好 像 这 很重要。对， 这个就是其实其实在日本国内就是这个校园，咱们叫校园，他们叫校园霸凌嘛，就是搁咱这叫，其实就是一种欺凌事件的这种，是日本国内一直以来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应该说是很严重的问题。他们的社会各界也都一直在很关注，很关注这个事情。包括我们能看到的很多漫画，甚至很古早以前的漫画，我估计可能兰陵看过，小美看过没看过不好说。 什么 GTO 你看过吗？麻辣教师。 麻辣教师，谢谢。 好好好，尴尬而不失礼貌的。 咱们节目开始之前怎么商量的？不要问我诸如什么。 哦，好的好的。 那我们说一个大家都看过的。哆啦 A 梦里边大雄一直，其实他是属于这样的状态。 对， 对， 对， 对，其实那个有点像，虽然那他那里边 作为朋友之间 是有点 会以比较轻松的方式呈现大家， 对对对 对， 你也不会觉得胖虎就是胖虎就 胖虎小老虎， 胖虎 小老虎 小胖虎 小胖虎 可爱， 你也不觉得胖虎是就是特别恶劣的。 没错没错，但实际上就这个日本的这个公布的很多数据来看，真的他们的这个相关的这种校园的这种欺凌事件已经到了一个其实很。 很严重的一个状态，包括甚至有一些人会自杀呀，或者自闭症、啊 出现很极端的案例、 出现很极端的案例，包括、 社会级的问题， 包括这个电影里边也有一些描述嘛，对这方面也有一些描述， 就是那种抑郁 啊，很压抑轻生啊，这种状态会出现的。所以他们这个片子在日本是一个有点类似于说教育部指定观看作品、有点这种感觉，就是他希望是社会大众都会关注这个事情，然后让大家多去看、然后由此再反馈到社会，再反馈到社会里边来，让社会产生改善，是起到这么一个作用。但是在国内呢，可能不太接地气儿吧，在这方面，因为我们 本身上的就晚了一年， 对，又晚，然后呢，再加上他描述的很多是日本社会里一些现象， 其实主要的问题不是上的早晚。如果上早晚的话，如果它是一个话题做的话，就是上的晚也会再次掀起一波热潮。 没错，没错，没错。 但主要的问题是，表达手法生殖型这种日式的表达手法，其实对于国内的大众来讲有点难懂。 没错，太飘了，对吧？ 就是有点难懂， 太飘了。因为你看，包括国内有很多观众会把它和那个你的名字去比较。 是自从你的名字之后。这种 所有人都会把他往我的名字去挂，对吧？但是你会发现最大的问题是你的名字里边的冲突是很剧烈的， 对、 但是这个电影里边 相对平淡了一些， 没有这么明确的冲突，甚至说这个 讲的是一个很尖锐的社会问题， 没错没错。 但他用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淡的方式， 日常的手法， 文艺很日常的手法去描述的。 军民更类似于一种商业片，它矛盾冲突，然后有闭合式的结局，然后有先抑后扬、跌宕起伏这种，它都是有的。但生殖型其实并没有，生殖型。都是比较趋于平淡的，甚至生殖型在表达要自杀的时候也是一带而过。 好，说到这个表现要轻生那一段，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脑海里还能不能想起来，就是那叫什么 萧 子他要这个啊的那一段、 对， 然后这个网上有一段就是把几个外国人看这一段的视频然后放到了网上，我们看一下外国人看这一段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反应，好不好？ 还有这种操作， 对，一起去看一下。 你信命啊，还是走 啊？当然你觉得我哪儿哪儿哪儿哪儿 Go, go! Oh my god, you better save her! You shoot me. What? Get her! Oh my god. 所以大家看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对，外国朋友还是很单纯、很天真。 其实我说自杀是男主刚出来的时候，男主的那个想要轻生的那个。说其实不是这段，因为这段是冲突比较明显， 对，这段是其实是这个片子里边 为数不多的 为数不多最剧烈的地方。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这个片子本身就是在国内，也反响不好，应该说是。 他利益的有点不太接地气儿吧？ 而且也会和他的这个国内的宣传方面的工作做的可能有一些偏离有关系。 我说实话啊，我是一个丁拉女铁粉儿，我从梁工开始就一直蹲在他们家，每一年会说的新动画，然后我一直都说的是满脑子都是什么清音部啊，满脑子都是什么福利啊，然后你突然告诉我他们今年做的是这个，我就啊。 你们是金阿尼，你们为什么要做这种东西出来？ 就觉得不能接受是吗？ 非常非常炸裂的那种不适应感。就算是作为金阿尼的粉丝，我们也不会说因为是金阿尼就会去看这部作品，甚至看完以后还会觉得，哎，怎么是你们来做？为什么不是其他公司来做？ 那眼镜最后看了吗？是不是行？ 我是看了的，我看完以后虽然当时也是哭得挺惨，因为他们有些情感描写确实很触动人心，可出来以后。不是很有畅快的感觉，而是就觉得心中如鲠在喉。 其实我得说一点，其实关于金阿尼，其实我也是他们的粉丝。我作为一个真正的粉丝的心态，不应该就让他们天天去做什么 KN 啊、Free 男子泳部啊，做这些卖萌片儿。一个公司你想让他们好的话，他们必然是要多接触不同的类型，他们势必是要转型的。你就是我觉得做一个粉丝的心态，你是应该期待他们去做创新。 所以粉丝也不是无条件的粉丝。 就像比如说像国内的这个冯小刚导演，对吧？ 对， 以前都是拍贺岁片啊，搞笑的，让大家乐一乐，哎，很开心，一年过去了。但是也推出过《集结号》这种，对吧？ 对，其实我觉得 震撼人心的作品。 我觉得《生之行》对于金阿尼来说是 对他们有好处的， 是还不错的啦。因为他之前做几个转型做的比较惨，比如说那个《境界线》那个《境界比方》， 境界比方 、这个转型做就其实就是比较惨的。 其实他 对我也觉得那一部 销量并不好，说白了，蓝光麦特。 从制作层面上来讲，其实这个片子我觉得也不存在什么太大的问题。 它是不存在，它的实力在哪？ 你看我们弹幕当中池深就说了，说可能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生之行》他讲的这个东西，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文化基础和日本也是不太一样的。 没错， 社会环境， 主要是社会环境， 主要是社会环境。 日本人的社会环境导致他们每个人都非常细腻，就是每个人都拥有一颗璀璨的玻璃心， 想法是不一样。 我们这种钻石心的人不太能理解。 在国内啊，最受《生之行》最受国人诟病的一点是什么一点呢？就是说在最后，就是男主把那个女主欺负得特别惨，然后后来呢，大家都洗白白了。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就洗白白了， 就是、突然 就女主 大团圆了， 对，也就 原 谅 了， 然后还对他有这个暗生情愫，然后包括那些女主 很斯德哥尔摩 女同学们，然后也是会对他就是原来就是特别过分的，后来 有一个特别傲娇的女同学，然后 其实是个好人， 就是最后突然就 然后长大了发现都是好人， 对， 国内很多人觉得这很不合理，觉得哇，欺负我欺负成那样，怎么长大了之后都 是个好人 变好了呢？ 你学的还挺像的，我觉得。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观众就是很单纯的，我们希望看到的是说善良得到伸张，正义得到这个张扬，然后坏人都受到惩罚。 还有一点， 对吧？ 就是年龄问题 啊，对， 因为就像这种言论，其实说白了，看这个日本动漫电影的，如果没有达到军民那个层次，大部分还是初高中，甚至说大学，最多大学这样， 就年龄层相 对 偏小一些， 对，他们可能不太会理解 哇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你下把没事，兰陵对你们没有什么意见。没事。 他其实是在说，我的年龄已经很高了。 对，因为这个是经常聊天，本来自己直播时候经常会跟大家聊这个年龄层次和这个看待动漫的不同会带来的感官不同， 是 这是一个正面的问题。对。 那我们刚才说了《生之行》这部电影，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哪部大家想提名的？ 哦，其实我刚才差点忘了提，就是为什么刚才提的时候，咱们把《银魂》也算成了动画电影呢？ 它算是动画的真人版电影。 我觉得《银魂》这种风格，如果不是原作党的话，估计不会去看。 它在北京，它在中国咱们这边的这个票房怎么样？ 很一般，应该说是很一般。 票房 是吧？我找找啊。 准备的很万全了。 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银魂》这个片子好像是今年日本票房冠军。 哇， 就是 票房冠军， 日本本土的票房冠军， 包括就是不光是动画电影， 就是电影， 哇， 电影的票房冠军。 最近你看，其实它的群众基础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在中国它 是《银魂》的群众基础， 对，它不落地也在中国。 我觉得两个方面吧，一个是本身咱们在座的应该都看过《银魂》，对吧？ 看过一些， 赶快澄清自己。《银魂》这个动画真人电影，《银魂》的真人版电影， 看了 。没，我知道，不用激动。就是我觉得他们其实是一种非常标准的一种用日本人用自己的方式去演绎的这种的二次元偏二次元偏动漫感的这种的表演。这种的表演形式可能中国的普通观众很难接受，说实话理解不了， 有点像舞台剧。 语言 非常夸张， 浮夸的那种， 浮夸做作，大家会说浮夸做作，然后 他会追求那种二次元感、 但是他对，其实他是在追求那种二次元感，因为日本会有很多的这种，不管是电视剧就真人剧，还是真人演的电影，会追求这种感觉，像漫画一样的表达他的 表情，比如小栗旬和桥本环奈这个， 其实他们选角真的选的非常好，这也是造成话题的主要原因。可是中国人观众不认识他们两个， 就是小栗旬和桥本环奈，其实在日本知名度还是 超高。 桥本环奈，千年美少女吗？ 对， 小栗旬 一枚。 还有一个噱头就是千年美少女怎么把自己弄得特别丑 啊？是 穿一个旗袍，然后 芭比，芭比是最美丽的女性之一。 还有一个重点是，她有很多捏她什么的，就是梗。在国内的人，国内 不够接地气。 如果没有看《银魂》的话，是绝对看不懂。 不看《银魂》都不够，还得看日综，还得看综艺节目，才能知道那些搞笑艺人。 一些日本一些国民内的一些大众的一些梗， 比如 说 里面有《海贼王》。就是那个 对，他会去各种的吐槽这个占卜本身，因为他本身银魂占卜系的 自己人 嘛，他会吐槽很多这种 东西。没什么问题，因为比如今天大电影说什么驴得水 啊， 这些其实拍摄你要来说都是这种小景别的类似话剧的表现手法，但驴得水就很成功，因为 他懂，因为接地气嘛，说白了就是因为 是的， 我们中国观众还是希望更多的就是尤其是真人电影，他更希望接触的是 一些 我们能够看懂能够看明白的，然后能够理解的，说白了就是。 对， 所以在中国表现不好，但是在日本拿了票房冠军。 在中国也不能说表现不好吧，就是国内的票房 就挺不好的， 是挺不好， 挺不好的。 你看，非得说实话， 不要了，让我们说实话。 说实话， 就是欢迎大家说实话。 因为今年中国的整体电影的这个票房还是已经就是还是有上升的嘛，所以按照这个标准来看的话，实际上《银魂》确实是表现不太好， 表现平平吧。但是我那这个时候我就要拿《寻梦环游记》来说了， 哎，这个我们又说到了美国。 对，我们刚刚引进这部电影的时候，说实话，我之前在国外的时候就已经看过了这个电影当时的预告片。 吓死我了！在 国外已经看过了。 那倒没有，当时看这个预告片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啊，墨西哥的故事。然后想了一下啊，音乐家的故事。再往后看，哇，死人的故事啊，穿越吗？幻想吗？我当时就有一种说， 张开了想象的翅膀。 这什么故事啊？会好玩吗？我一点。完全没有做好这种心理准备，我只会觉得也就这样吧的那种心情。但是我错了，我最近忙，如果不是忙的话，我可能在他有口碑的第二个晚上就会去看。我忍了这么久，昨天正给他看下来了。 是不是之前一直会在朋友圈里看到各种朋友圈 所有人 在晒， 都在说 关于感受， 问什么，就是您哭了吗？ 对，甚至现在感觉就是如果你看那个片子你不哭，那你这人是不是 不正确？ 对，正确不正确？ 对，他是一个让很完美的像原来《头脑特工队》一样的家落，就是他利益落在家庭上面的一个家庭片。平时最近几年好像都是这样子。 亲情、 精灵旅馆、 家人、 精灵旅馆啊，包括这个去年的摩阿娜，其实也是 对摩阿娜 民族啊，就家族啊，它全部都落在这上面。 对 对。 然后他同时也很好利用他们的文化，这个传统文化。墨西哥他们有一个亡灵节，这是一个背景啊， 是 就是他们有一个亡灵节。每到亡灵节的时候呢，传说中在神坛上供奉着的自己的祖先家人们，就会通过这个花瓣铺洒道路，回到家人的身边，跟家人一起过节。大家在这个节日呢，不哭不闹，大家都是静静的， 就是 围在一起吃饭。 他们不是一个悲伤的节日，就是在墨西哥， 一个庆祝的节日，庆祝团圆的节日。像我们的中秋节，但 啊不是 变成祭祖之后的感觉， 清 明 节 也没有， 咱们是清明， 他就好像是把一个清明节过成中秋节一样的感觉，但是一个团圆节，而不是一个纪念节。好，这是他的背景，而这个故事本身呢，就围绕了这样一个就是节日背景展开。其实，在一开始，大家也都知道哈，其实他一开始差点引进不进来，因为他有这么一个封建迷信的可能性在里边，是能够跟亡灵对话的。按说咱们不应该引进这种风格的电影，对不对？然而这里边的亡灵不是别的亡灵，不是莫名其妙亡灵，这是家人。落到这一点来说，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是给人一个很好的拓展思路。就我们在原来的时候可能会想着这个电影可能会有一点点擦边，这个电影可能不太适合引进。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去看一个事情，它就有可能变成一个合家欢乐，适合所有人观看的角度。 但看你的落点是坐在什么地方。 是，我觉得这是动画电影，尤其是我们将来自己就是国产电影国产动画的时候，可能可以去采取一个思路哈， 考虑的一个可行性。 反正就是看哭了。 对，我还不能他们都剧透哈，这个时候，对我们 如果我要说我没看哭，会不会被你们打？ 其实我也没有，因为还没有看。哦、 我看那场是四 D 场。嗯，那个四 D 场我也不知道是我的这个， 它会滋水和喷气吗？ 正想说，就是那个出来很多花瓣的时候，我确实闻到了一阵香气， 啊，花香， 不知道是 它会的， 应该是它喷的，应该是 它 喷的。 它四 D 就是主要主打五官嘛， 没错， 主打五官。 然后在它的那个小狗叫什么来着？ 丹丹， 丹丹， 对对，丹在丹丹打闹的时候，我觉得我要被震动到身当了。 它那个座会晃。 对， 哦，说起这个，为什么推荐朋友们赶紧去电影院看？是因为在家里边你可能感受不到那一幕，他有一幕在预告片里也有出现啊，嗯，就是他一抬头看到了亡灵之城，嗯，这个城市当时是皮克斯全工作室一起渲染了100个小时才渲染出来这一幕， 哇 哇， 四天没有关电脑，你们感受一下这种工作量， 所以我们现在 震撼，对， 非常震撼的一个视觉效果。 你要放 我要放宣传片了， 我们来看一看宣传片， 我们先来看一看，嗯。 Every year, grandkids, cousins, pretty much everyone gets together, even great-grandma Coco. And the winner is... Luchadora Coco! I tell her pretty much everything. I used to run like this, but now I run like this, which is way faster. Life sounds like... Yeah, eat your food. Here, have some more. No gracias. I mean, see? That's what I thought you said. Día de los Muertos has begun. It's the one night of the year our ancestors can come visit us. I thought it might have been one of those made-up things. I was just... But tonight is about family. I am not like the rest of my family. There's something that makes me different. Great-great-grandfather, I want to be a musician just like you. All right, who's in there? I'm sorry. Welcome to the land of your ancestors. Miguel? We're your family. You're skeletons. You're alive. You've got to get home before sunrise or you'll be stuck here forever. Security. Hey, come on. It's showtime. Boy, are meant to be a musician. I must follow my heart. I am trying to save your life. Nice to meet you. Miguel, something's matter more than music. Sorry. We may have our differences, but nothing's more important than family. It's just Bunty. Never name a street dog. They'll follow you forever. Now, go get my shoe. Wow. 哎，好的，那看完了刚这个预告片啊，我们看这个一条单恋的 RNA 说，今天去三刷了，这个电影真的越来越好看。 哇塞！ 因为它的主题确实非常明确，就是这个里面祖母说的 ，Nothing is important than your family。 啊，嗯、 啊真棒！哇 哇塞！ 这个其实是一个 墨西哥口音那块说出来。 Miguel， 妈妈哭哭。 我所以我们在秀墨西哥 Glacia 这个。啊，好吧，那个我想说的其实就是在这之前，我真的以为它是一个单纯的音乐电影。嗯，我觉得它会是一个你想寻梦嘛，嗯，寻求一个为音乐然后充实自己人生的梦想， 这 么一个历险记。 梦想，说出 对，这是我一开始想的。我觉得哦，为了音乐啊，音乐是无国界的，音乐应该感天动地。这是我一开始，甚至我看电影前半段都是如此去想的。嗯，直到后边。但真正的利益落在家人的这一幕出现之前，嗯，我都没有想到，就是 那么好看， 我都没有想到，就是人感对人可能会就是，一个电影公司可能会选择别的话题，而不是选择音乐作为它的主题。嗯，一个音乐就是很讨喜的，嗯，它也可能变得很经典，而它的音乐确实里边音乐也非常好听，非常朗朗上口。 嗯， 但是他们放弃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变成就像原来有那个里约大冒险， 嗯， 他们严格的说 也很在意家人这一部分，但是他们主要做成了一个音乐剧，它是一个很经典的作品。这次我本来以为也是跟《里约大冒险》很接近，很类似，像这样的，以音乐作为桥梁，然后搭建了两届，甚至不是不同国家，而是两届之间友谊这么一个故事。然而它并不是 友谊，怎么怪怪的？ 对，然而其实它并没有落到这一点，而且反而比落到这一点的效果还要成功，还要震撼。啊，这是我之前从《逃跑特工队》开始就觉得皮克斯有这么一个变化倾向，它开始更相信于人情，而不是单纯的内容和主题。内容和主题谁做都能翻出花样，但是亘古不变能够感动人心的东西，人和人就是最容易有交集的那一部分，其实就是爱。它能够把这个主题深化到一个让所有人能接受并且 感同身受 的部分。是的， 而且确实和我们中国这个传统文化里边这个 非常 家的 孝道， 孝道啊，都是让我们感同身受， 接到了地气， 哎，接很 对，这就是跟其他的，比如说跟银魂比，银魂它再大，它是一个搞笑，搞笑没问题，但是谁都能搞笑，而且它的搞笑风格跟国内风格不符，它就爆死了。说难听点，对。但是这一部作品它不一样，它所接触的这个东西是人人。不，中国人、外国人、哪国人都会去想到或者都能感同身受的一个话题的话，那么他就有可能在中国市场讨喜。 我看大家做对比，有提到《冰雪奇缘》，也是一个就是音乐在里面。 其实如果拿这两部作品，因为他们的音乐团队，我记得是同一个团队打造的。就是冰雪奇缘最厉害的就是 Let It Go 嘛，说到底的，说的直白一点，就是这两部作品虽然音乐风格偏差很大，但是呢。刚才那个眼镜说了一个这个看法，说它不是个音乐剧，这点我非常认同。因为音乐剧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它要用音乐来叙事。但是像 Coco 《寻梦环游记》这个作品的话，它没有用音乐叙事的地方。 它是一个线索，很小的 音乐只是它的一个线索，而且它就是简单来说吧，比如说在这儿我突然说出实话，我开始唱歌了，用唱歌来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了。对，《新白娘子传奇》没错没错没错，《新白娘子传奇》实际上有这种感觉，就百老汇风的这种音乐剧。但是比如说。说着话我突然说小美你唱首歌吧、 不用了 然后小美开始唱歌了，但是她唱的歌可能是跟她要说的话一点关系都没有、或者只是说烘托一个气氛、像 Coco 实际上是这样的，但是冰雪奇缘实际上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音乐剧，包括 Let It Go 啊，包括那个她那个妹妹在城堡里边当时一开始的 那 段自序啊，包括跟王子的那个恋爱的那段，都是通过唱歌跳舞来表达了一些剧情， 就是推进了剧情， 推进了剧情发展、这个是音乐剧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而 Coco 呢其实说实话更能让我们普通的这个观众能够理解，是因为他唱歌就是唱歌， 他是一个元素，单纯的一个元素， 他只是一个元素而已。而且像刚才那个也是说了，他非常的接我们中国的这个地气，让我们感觉就是家庭的温暖呀， 文化， 家人的互相的这个支撑， 对 吧？ 对对对， 这些是他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要素。虽然当然我后面的话可能有人同学不爱听啊，虽然从这个分析的角度来看，它并没有特别出彩的环节，它只是一个好莱坞商业体系下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一个操作。简单说吧，如果你看过足够多的电影或者动画电影，它里边的每一个镜头你都知道它后面要干什么， 这是很类型片， 很类型化，而且非常的商业化。没有任何一个镜头是多余的，没有任何一个镜头做的不对，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一点。就虽然它是一个很模式化的东西，但是有句话怎么说来的？自古真情无人应，全是套路动人心嘛。 没听说过这 句话，好像有这么一句话，我就忘了谁跟我说的，反正好像有这么一句话。 是的， 就你把套路发挥到极致的时候，你就会。 非常 科学的抓住你的点。为什么所有人都哭？为什么所有人看完了大家会问？ 为什么你不哭？ 因为我觉得他是套路啊！我要哭了，岂不是显得我中了他的套路？ 老来博览套路， 业内人士 博览 套路动了我的心， 专业 经常使用套路。 很简单，你如果看得多的话，真的是前二十分钟，你看完前二十分钟，你会知道他后面所有的情节，但是他还会吸引你看下去，还会在专门的那些点去抠住你的笑点、痛点，让你去感动， 跟着他走， 跟着他走，没错，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所以 它能这个产生在年底产生一个这种爆发式的这种票房增长，我觉得也是很正常。 是的，进入到十二月份，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在市场表现上非常不错的一部。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看大家的热情也是非常的高涨的。 对，今年确实用这部片子做一个这个收尾，因为它本身在国外也是这个感恩节期间上映的， 对 吧？ 对 对 对， 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适合大家全家一块去看。 是的， 带着爷爷奶奶都可以。 后面其实也就没有什么电影上映，动画电影。 对，今年应该就是这样， 到十二月末就马上就半个多月就完事儿了。 对对 对， 是的啊， 接下来就该是《星球大战》的天下了。 哎，那就可以聊聊2018年，展望一下2018年。没错，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7，那伴随着这个《Remember Me》哈，我们也要愉快的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老白和眼镜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 谢 两位， 谢 谢。 如果您看节目感到开心呢，不妨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的官方账号，我们的 QQ 音源群已经成立啦，群号是5675566935566693，欢迎大家加入。 是的，然后接下来的节目是青春联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明天晚上被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由吴月山将做客直播间，我们要聊一聊聚会游戏，就是在亲朋好友一起这个聚会的时候拿出来一个 拿出来一个互相伤害的游戏。 对，拿出来一个互相伤害的游戏，然后这个来体会一下 毁灭友情。 为什么？看来你有经验，是不是？明天要不要来一下？ 不了 、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看我们的漫游嗨翻天。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是左小美， 我是李兰玲，我们拜拜， 拜拜，明天见，拜拜。